都是宝贝，有什么真伪，什么是是非，都似是而非，最眼看世界是 万玲玲，九十后的独立音乐人、唱作人，在今年超级女声中获得全国100强，首批正式生20强。这首《蜜蜂》低吟浅唱，述说着梦想和彷徨。 别带我到太高、太远、太深，我看不见的地方。白雾山岗，总有蜘蛛网，没有人在身旁指引方向。原来我只是看起来匆忙，把我的失眠时间拖延一个礼拜以上，记忆里有下降。明明说好早起看太阳，又生怕遗忘，所以随时随地竖起我翅膀。从家门口路过，没我要的花朵，可是几年来一直在拒绝着。趁着你的肩膀还能撑得起重量，就让我再添。

上的娃娃像妈妈，妈妈的新娘路无比听见了吗？星光能不能带你找到家？ 孩子怎么来不及长大？你还在哭泣吗？ 听妈妈的话，你许愿了吗？ 黑洞会照亮的。 当冬夜渐暖，传统的情歌却巧妙地选择了不同的切入点，让时光成为主题。唱腔当中小小变化也表现出了这些年孙燕姿对于歌曲诠释的不同理解。细微末节的感动更容易打动人心，一起来听到当冬夜渐暖。 我们之间不是谁说了就算，拉扯的爱独自结局的难看，一百次相爱只要有一次的绚烂，下一次会更勇敢。当冬夜渐暖，

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感受其中的酸甜苦辣。即使途中有挫折，但是只要拥抱你，就有遇见幸福的仰望，遇见一段美好的时光。一起来听到拥抱你的微笑。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夕阳，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 随着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热映，歌曲《小幸运》掀起一轮全民翻唱的潮流。这首歌曲当中， 你听到的是悸动、遗憾，还是释然、怀念和祝福。不管你现在距离青春多远，你终要会遇到属于自己的小幸运。 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 你是我的风景，这是一首回望过去的歌，回望过去那个又傻又好笑的女孩，回望伤痛和成长的每一个片段。音乐沉静妥帖，没有华丽的修饰，就像褪去光环之后的和解，恬淡平稳。而整首歌曲只用弦乐和吉他烘托出歌曲的干净温暖。一起来听到你是我的风景。 上去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爱让悬崖变平地，像出森林一整片的森林，你在树荫里复杂的生命，